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体育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7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7回，冰雪之中有乐趣。延庆人民迎冬奥。2018年12月2号，就在延庆区万科石经龙滑雪场，那真是锣鼓喧天。这滑雪教练和滑雪爱好者们在雪道上飞驰而过，舞台周围彩旗飘扬，在浓厚的滑雪运动气氛当中，2018年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也就是延庆区第33届冰雪狂欢激情延庆冰雪欢乐节是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可就点燃了市民玩冰雪盼冬奥的热情。在这次活动当中，就以冰雪为主题搞了很多的活动，您比如说长城冰雪嘉年华、冬日古镇文化游、赏灯滑雪休闲游、冬奥冰雪极限游，这些活动可以说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在这么多的活动当中，冬日冰雪亲子游是格外的显眼。就在这冬日阳光照耀之下，延庆体育场里的人们正在尽情地舒展着身体，享受着运动给他们带来的酣畅淋漓。偌大的体育场上有这么一对父子的身影，真是引人注目啊。就看这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跑步、深蹲、压腿等等各种体能训练。您别看这会儿已经是严冬时节了，但是这孩子的鼻洼鬓角已经是汗珠滚滚了。这个孩子虽然年纪不大，身材瘦小，但是在他的父亲陪伴之下显得格外的有力量。这个正在训练的小朋友叫龙硕言，虽然不到10岁，但是已经是延庆区青少年冰雪队的一名成员了。这个延庆区少年冰雪队啊，是2016年成立的。当时延庆区教委在指导学校分别建设校园冰雪队的基础上，经过2轮的筛选，择优组建了这个区少年冰雪队。到现在为止，这个冰雪队的成员已经有92个人了。龙硕言小朋友被选入少年冰雪队之后，这个小小的追风少年在冰场之上可就开启了自己的大梦想了。龙硕言练的是滑冰，要说起来这孩子呀打小就精力旺盛，他的父亲龙云清带着他就去运动。您可别看龙云清这个举动，那可不像一般人似的就是陪着孩子玩，龙云清早就跟自己的儿子定下了君子协定了， 要想练，那可就不能怕吃苦啊。龙硕言一看父亲一脸认真的表情，拍着胸脯跟爸爸面前说，您放心吧，我不怕。就从这天开始，在父亲的陪伴之下，龙硕言的体育锻炼可就算开始了。后来龙硕言喜欢上了滑冰，龙云清是依旧陪伴在儿子身边，看着儿子每天无数次刻苦的训练，无论是蹬冰加速、急转急停，还是各种的冰上技巧，别人都是交口称赞，可是作为父亲的龙云清却微微皱起了眉头。通过多次对儿子训练的观察，龙云清就发现自己这儿子在训练的时候虽然非常的刻苦，但是滑冰的这个速度一直提不上去。有这么一天呢，龙云清找到了青少年冰雪队的教练张兴成，这一问才知道，感情是因为自己儿子这腿部力量不够，身体素质啊还有待提高。龙云清知道，作为父亲，爱与行动是最好的陪伴，他立志要帮着儿子走好这条冰雪路。就这样，父子二人开启了他们的专属训练。那位说了，这是什么专属训练呢？那就是长跑。你不是腿部的力量不足吗？咱们呢，练长跑，从3公里到5公里，最后8公里，训练的强度是不断增加。但是父子二人却在奔跑的道路上是乐此不疲。经过了长跑的热身训练，父子二人还要转战滑冰场进行2个小时的滑冰训练课。通过这几个月的训练，有一天下课之后，教练张兴成可就把龙云清叫住了。最近我发现您这儿子耐力是越来越好啊，而且这个自律性啊是特别的高，您这是怎么教育的呀？龙云清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可就把自己带着儿子练长跑的这个事儿跟教练这么一说，教练这才明白，哎呦，有您这样的家长那太好了，这样的坚持对于龙硕言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那简直是太难得了，他有您这么一位严父啊，那是他的幸福。这事儿啊就是这样，有人觉得好，哎，有人还就觉得不好了。面对龙云清对儿子要求严格的体能训练，身边的亲戚朋友可就传来了反对之声了，这孩子这么小，你这么带他跑，他受得了吗？龙云清听到这儿是坚持的相信，我的孩子呀不怕练，只要龙硕言有这种吃苦耐劳的劲头，并且一直把他坚持下去，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这今后他不论干什么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不但如此，这龙硕言自己啊也特别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有时候啊经常悄悄地跟自个儿的队友说，你们别看我爸对我训练这么严格，但是这个呀都是为我好，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累，但是啊我爸爸一直在旁边鼓励我，他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些训练，所以啊我才能坚持下来，现在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了，我也习惯了，我呀现在跑8公里都不觉得累了。哎，最让我觉得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啊不爱感冒了。日复一日的努力让如今的龙硕言也小有成就，不但在各种训练中取得很大的进步，就在不久前网络媒体走进冬奥延庆赛区的活动当中，这位小朋友龙硕言担任了小记者。虽然他只有不到10岁的年纪，但是在龙硕言身上却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耐力，这份难得的品质来自于他不断追求梦想的决心，来自于父亲坚定的支持与鼓励，更来自于这份沉淀内敛的父子深情。在这届冰雪节上，除了这些活动，还推出了包括11项冰雪赛事、3项冰雪文化活动、19项冰雪旅游项目在内的3大类40个项目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 为了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冰雪爱好者提供更便捷的旅游体验，有关部门还联合众多电商平台，以冬季冰雪旅游项目为内容，从精品高端民宿到冬季养生温泉，最具有延庆特色的民俗美食采摘特色演出等等旅游项目是纷纷登上了这个大舞台。就在众多的民宿当中，有这么一个民宿是最吸引人，那就是坐落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附近的大隐鱼市。这个大隐鱼市的经营者叫张海超，他呀就是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的村民。这个张海超是土生土长的张山营人，他对家乡的青山绿水有着天然的眷恋。作为一名85后，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胸中怀揣着一份炽热的梦想，那就是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富更好。张海超也是个旅游爱好者，曾经去过不少的名山大川，住过各地的精品民宿。就在他一遍遍的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张海超自己的心里头啊，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家乡延庆并不比这些风景名胜差呀。你看，我们这儿有大小海托山，一年四季美景不同，有涓涓而流的龟河水，为什么我们的家乡延庆不能开展精品民宿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张海超回到家乡可就立刻开始行动了。干什么呢？开启了他的民宿梦。他带领着自己的精英团队，将村里的老旧房屋拆旧改新，先后就在这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建了19个小院。这每一间院落基本都是围绕着冬奥元素进行装修设计，别致的小院与远方的海坨山是交相辉映，别有一番境界。如今的张海超啊，开始尝试用新媒体平台来宣传自己的小院，分享延庆乡村振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通过视频镜头了解延庆，感受延庆，爱上延庆。除了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之外，眼下张海超和团队正在忙碌着各种培训，要全力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的工作，从接待外宾到英语学习，一项项都围绕着冬奥进行。精品民宿的建设还为乡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到目前为止，这个大隐鱼市就为当地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张海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家乡的面貌。他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真正的让民族的品牌通向国际化，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契机，让延庆的民宿品牌受到国际的关注。为了迎接冬奥会，张海超还把民宿从主题上进行了升级，除了植入冬奥元素之外，他还联合了延庆区海坨农民滑雪队，组建了一个冬奥滑雪俱乐部。前文书给您说过，这海坨农民滑雪队呀，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专业教练队，有了他们这支队伍，就能给游客提供滑雪教练，让游客来到大隐鱼市切实地感受到冰雪带来的乐趣。眼下张海超和他的管家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忙着收拾院落，打扫优美的环境，笑迎八方宾客。而这份忙碌换来的是游客的赞赏，管家的微笑，乡村的美丽。如果您要问张海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准儿会这么告诉您：2019年中国北京世园会给我们延庆按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快捷键，绿色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如今 乘着世园的东风，冬奥会眼看就要来了，我们一定要全力的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好好的展示我们延庆。您听听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呀、啊！在延庆，何止张海超这样土生土长的延庆人，为了迎接冬奥会奉献自己，还有那些新延庆人也在为延庆为冬奥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延庆区第四中学有一位体育老师，他呀叫陈瑞，陈瑞就是这样一个新延庆人。这个陈瑞啊，老家是四川的，2010年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之后，可就到了咱们延庆了，在延庆第四中学从事体育教学和健康教育工作。陈瑞在延庆这一待可就是10年。要说起陈瑞跟冬奥会，那真是有着不解之缘。这陈瑞除了是延庆第四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他呀还是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组织培训的冬奥人才。就在2020年到2021年冰雪赛季，这可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个冰雪赛季了。冬奥组委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前提之下，组织了一次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延庆赛区测试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赛事也是我国本土首次举行雪车雪橇比赛，这在中国冰雪运动史上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赛事啊。这次比赛竞赛组织方也严格的按照奥运会的赛事标准来安排比赛，在为期10天的比赛当中，国家雪橇雪车中心将举办男子双人雪车、女子双人雪车、女子单人雪车、四人雪车、男子钢架雪车、女子钢架雪车、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雪橇团体接力赛，这10个小项目的比赛。这10个项目也是冬奥赛场上雪车雪橇项目的所有比赛项目。那要比赛，您就得有裁判和工作人员呢。刚才咱们给您说的这位体育老师陈瑞，就是裁判员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位。就在这次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测试活动当中，陈瑞担任的是雪车项目国内技术官员，他负责的工作就是在雪车雪橇终点测重。这前文书给您说过，参加雪车雪橇比赛，那对运动员的体重是有要求的，您不能超重，您要是超重了，那可就算犯规了。所以终点称重这项工作在比赛当中那是重要的一环。当时选拔国内技术官员的时候，这个条件要求的非常苛刻，首先您得会外语，英文至少达到6级的水平，这对于大学毕业的陈瑞来说不是什么难事。那么第二点，你必须对这项运动有所了解。陈瑞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这对他那也是小菜一碟。最关键也是最难的，就是您呢得热心于公益服务事业。说白了，您别看这是在现场参与比赛，但是真正的赛场上边这份紧张激烈刺激您呐是一点瞧不见，您得塌下心来按照比赛的规则和要求做好您的本职工作，不能这边一比赛好，您这脖子抻得比谁都长，在现场您是四处乱看，不顾您的工作，那可不行。通过培训班的学习，由国家级的专业裁判给大家进行讲解，深入地讲解了比赛的规则，结合项目比赛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可以说让所有参加培训的人更加全面地提升了自己对雪车雪橇项目的理解和执裁能力。通过培训之后，陈瑞啊这才走进了这次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测试活动当中来。 从工作本身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那肯定是既辛苦又繁琐。可是陈瑞一点怨言都没有，凭着心中火热的这团干劲，本着更好更圆满的完成裁判工作，他与其他队员是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任务。回到学校之后，陈瑞带着对体育的一腔热忱，站在讲台上那是更有信心了。他把自己在赛场上亲眼看到的这些经历带回了课堂，向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引领着学生从运动员的身上感受着追求卓越这种拼搏的精神，点燃学生心中这团圣火，唤醒学生心中充满激情的冬奥热情。延庆区第四中学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夸自己的这位体育老师，我们的这位体育老师陈瑞啊，那是最好的，在他的课堂上啊，经常啊给我们普及冬奥的知识，通过他的普及，我们都想为北京冬奥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机会，我呀想成为一名冬奥小记者，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近距离的接触比赛，为运动员服务，为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您听听，教育的力量那是多伟大呀。如今在延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在各个学校都在组织学生参加冰雪项目，像这些冰雪知识问答、冬奥志愿者服务团队，那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每一个学生都纷纷地加入助力冬奥的行动当中来。如今的陈瑞早已经从新延庆人转变成了延庆的主人翁，为中国体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引领着更多的孩子了解冬奥，参与冰雪。陈瑞的一句话呀，说出了所有新老延庆人民的心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延庆人民能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中奉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骄傲。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7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